红尘客栈是周氏中国风，歌词很苍凉，有着古道西风瘦马的味道，再加上周杰伦特殊的嗓音，相得益彰。红尘客栈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可以完全借用青花瓷的伴奏完美演唱，这大概是周董在创作上玩弄的小技巧吧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红尘客栈》。 非是命根里放不下，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，我只求与你共华发。剑出鞘红颜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。红尘客栈风似刀，走雨落宿命交，云雾临水顶风骚，我却只为 周杰伦2000年出道，在这十几年间发歌无数，获奖无数。在他的歌曲当中，有嘻哈，也有柔情。2015年，周杰伦和昆凌结婚，并诞下一女。生活美满的周杰伦将自己的幸福感注入到了专辑《周杰伦的床边故事》当中。在专辑当中，周杰伦把自己视作说书人，将十首歌看作十个不同故事。将不泯的童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入故事当中，讲述给听众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周杰伦《床边故事》当中的